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社运男神小背心，着住 T 恤炒花生，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原本咧，今日个节目咧，我系唔知点样去开头， 系， 但系因为阿帕加侠第一句坐来咧，已经系引发咗个无限嘅遐想， 系， 咁佢就话俾。 一嚟就嚟。 我 都话，我都话，即系我都话你份人系冇咗你啊！即系个节目跌，即系跌 rating 跌到趴街，即系你系有 fans 嘅 Donna 小姐，即系你明白？谂到我哋谂啲题目，两个马佬又冇有 up， 系啊！你唔喺度，我哋系节目系差咗嘅，你知唔知啊？ 即系冇，系即系你头先嗰个 punch line 已经系好够啦，系嘛？咁系啦，你话，如果我听到你翻嚟，我起到头。当堂起到头， 开到个头。 佢起头就系佢话俾我听， 开到靓头。 佢话佢不是美女，不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女人，她是美女，漂亮的， 美丽 的， 美丽个美， 有的没。 咁咧，即系虽然咧有人觉得咧，即系呢个 topic 可能迟咗个礼拜讲，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咁大嘅话题，我觉得又冇乜时间性嘅啫。 唔系迟啱做咗， 啱开始连载啫， 咁 搞 错。咁唔 宣传，唔宣传 啊！咁又系，第一集系礼拜一， 你上拜都未提，未开始有啦。 Really，Really 啦， 系啦。咁同埋就系话，麻甩佬讲抹女啊，冇乜兴趣啊嘛，系嘛？因为我哋唔系好识抹女，我哋个个都识有女。 你成班麻甩佬讲就冇乜好讲噶啦嘛，即 系 品评咯。 咁既然有个美丽嘅女人今日讲抹女啦，咁啊，梗系要投其所好啦。咁阿 Donna 啱啱放完假，你呢个抹女。唔系你呢个抹女嘅朋友， 你个美女， 你呢个美女， 美女 过去一段时间， 美女，美女， 真系激晒佢， 差够电未先 ？OK 啦， 我未，即系我系直情 你跌晒锅啦， 我跌晒锅，但 系我 jack 咩紧啊？仲 jack 咧，佢翻嚟过一礼拜咯， 几日啫？唔系四点钟起身啊，日日都 点解咧？即系一 倒转啲时间， 系咯，倒转嘛，你啱啱 get used to 倒转，跟住翻嚟又倒翻正。 你 total 去咗几耐？两礼拜？ 冇，黐算九日啫嘛，十日。 九日， 九日。 你又好啦，你讲下你近况先啦，我哋好挂住你啲近况。 系啊， 我有冇每日 update 你？ 冇咪翻嚟，去咗美国咯，去见咩去美帝啊，唔系咩？ 系啊，你欧好明显你咪你勾结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我同阿奥巴马影咗张相咯。 系咩？真系噶？ 坚定留啊？ 坚。 哇，劲、啊！ 系咩啫嘛？咩？ 哇，你仲唔系反中乱港？ 你死啦你！ 立像屌！ 哎，好多 Justin Bieber 呢啲加搞又影。你有边个啊？我有。 唔系喎，咁我唔系喎，你要 po 上 Facebook 俾我哋品评一下。 有啊， 因为摆喺呢个节目嘅。 唔系，我觉得咧，而家美国真系好多中国人啊，好多。唔系唐人街，直头你去 Universal Studio 啊，去 Disney 咧，你根本系周围倾过都系讲广东话，国语。 即系纯粹呢个 trip 系插电放假享受。 放假系啊。 嗯， 同边个系并非 一班人定系少 人 啊？你个外人。 跟住咧，直头我哋去由 L A 去 Las Vegas， 咁啊坐 coach 啦，全车两个人系金发，全部大陆人。 哦，佢带住一劫击云之去输 吓， 佢带住一劫击云之去输。 咁我又唔知，但系唔系佢啲就唔系我哋香港红磡见到嗰啲嚟嘅。 佢哋梗系啦，红磡佢见到佢坐直通车咁啊，唔同级数。 即系嗰啲系踎地咯，红磡。 哎，你错晒，你唔去 Sogo 门口睇下。 系点啊？企喺度。 唔系红磡都系踎喺度 唔系，我就香港嗰啲就踎喺度，美国嗰啲咧就真 系 好正常到不得了嘅。 系唔系啊？ 真系哦，冇随街嗰啲咯，又冇同你嗌大声，又会排队。 但系就讲普通话。 系啦。 即系你所以嗌。 即系所以我导游都系讲 普通话英文普通话英文咁样两文咁咯。 因为佢 Jen Downey 啦，你都是美女啦，沟通的当然是 美国 普通话啦。 我是讲英语的，普通话不行啊，不灵光啊。 Vegas 我就好耐冇去咯。Vegas 有冇 update 咧？系咪 咩啊？咩嘢好耐冇去啊？ 唔系，我去过 Vegas。 你几耐之前去过？ 旧年 十年过我咯。吓、哦，系、啊。 你咁细个已经咁有钱噶啦？ 唔系，我同我老豆老母去。 证明你屋企有钱咯。 唔系啊，即系我好记得咩嘢？ 参团啊，系嗰啲啊。美加哇好贵 啊！装团 嘅 装团 嘅，美加油！ 我好记得我系推咗场张学友嘅《雪狼湖》而去呢件。 哦，即系你冇做《雪狼湖》？ 我冇做《雪狼湖》，我就唔系，即系我冇去到睇。 冇做《雪狼湖》， 因为嗰时《雪狼湖》 做咗只狼啊！ 因为佢嗰时第一次，因为我其实好中意睇套嘢嘅，即系其实嗰时已经，因为嗰时好中意张学友，咁但系佢舞台剧嗰排就系我屋企去 Vegas 嗰排。 黐线啦！雪狼湖你扮嘢啊，做咗九十场，你去咗九十日啦？ 嗯，唔系，你讲紧大陆个雪狼湖，我系讲香港首演喺红磡。 去咯，系啊！ 九十场系咪九？ 好多场，肯定一定过一个月。 有。 咁你出咗未？加一个月啊？ 唔系，去咗，即系总之原本我朋友，原本个爱人，原本个爱人买咗个飞，但佢就唔知我同屋企去旅行，咁啊嘈切交。 即系撞咗啱啱嗰日。 系啦，就嘈切交，唔知三月几号咁样嘅。 浪咗唔得咯。 浪张飞定浪咗个人啊？ 个人啊， 不如啦，浪啦。咁 Vegas 点咧？有冇新嘅 performance 啊？ 我不知喎、 啊。咁你系咪 Vegas 噶？你净系带钱就输嘅啫。咁 我其实冇，我系拉咗一个老虎机人，有一倍钱就走咗。 屌你，哇正喎！ 你都系即系脱离唔开赢钱同赌系嘛？ 系啊，其实唔系好中意赌钱嘅啫。 但系就 赢住走咯，咪而家咪。 其实我中意打麻雀，但我唔中意打钱噶。其实 咁好啊，你最啱同欣欣姐打啦，佢又打细。 边个？ 邵欣欣啊，邵欣欣打牌好中意打，好打得好长时间，但系打好细。 但系唔得噶，我嗰次去饮啊，打麻雀，跟住咧啊，我都讲得噶系咪？ 讲。 阿 Martin 呢个后边，佢就话：喂，有冇打几大啊？我冇打钱啊。佢话：点可以唔打钱噶？冇唔打，即系少少。佢话少少都要打一蚊十蚊都要打。你唔系赌钱咧，就冇咗嗰个，即系嗰个点啊？斗心啊，系咪？即系系咯，即系你会觉得，且赌唔赌钱嘅赌博系，即系打麻雀系冇瘾咯。 咁佢就打得机，打得机少咯，我觉得佢 系咯。 有个人乖乖少少喺出边，边个嚟嗰个？ 咦，傻 B 嚟嘅， 个嗨 B 嚟，原来 傻 B， 傻 B。 咁你话呢十日 都唔 潜水边啊？ 我认唔到啊，个窿有咁大嘅。 佢即系认唔到个肚腩咁大嘛？ 唔系，我认到后边。 阿边又阿边又嚟讲几句啦，不如。 我头好似印度人咁啊？点解？ 去咗印度。 咁耐唔剪头。 去印度翻嚟。 咁点解 Vegas 好唔好玩咧？呢转 OK 啊，沙环是最好。 喂，你咪俾佢讲门女咩？喂， 唔系啊，慢慢铺排啊。我哋今日冇咁多话题讲啊。因为如果唔系一问罗志光咧，佢又冇路走啦嘛。 系啊，我头先同佢谂咗好耐，讲讲罗志光单嘢。 你话唔讲嘅？ 听下先算。 贱人啦、 啊！一下先算。有冇？ 我攞袋走噶啦。 佢食饭有咩玩？食饭有咩玩？ 食咯。食咯， 你又唔系肥咗好多啫？ 你睇唔到啫。 有咩好食啫？ 唔系鱼虾蟹咯，三藩市最出名渔人码头。 系咯，就系话嗰啲都唔系新鲜事。 食虾咯，食龙虾咯。 你唔发噶喎，系咯，你啲皮肤都冇乜点变啦 ，OK 啦， 因为本身已经差。又讲呢啲，你又点啊？你哋 咁讲完，你又讲我，即系呢排 我要访问阿 Wayman 先，因为 Wayman 个样咧，而家大家听众系睇 佢直头系一个生意失败嘅样， 生意失败。 头发抌晒落嚟啦， 咁嘅样，即系 都好，仲有一抌，都 眼好大啦， 因为 抹男咯，嗰啲系咪？抹身材，抹 精神， 貌，抹精神， 抹前途， 抹钱， 抹钱，抹女人，抹楼， 抹装饰。 女人嗱，女嗱有楼有，你实际上去田祖厅系查到我的名吓。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其他你同我讲抹咧都近近地嘅。 抹装修 有啊，有装修啊，即系如果真系有留意我 Facebook 嘅人咧，就会知道。 知道你装修紧咯， 唔系知道我装修紧啦，而系我 见到你个吊灯。 我冇爆一样嘢就系话我之前嘅装修烂咗未？ 系 即系什么叫烂尾咧？系真系冇鞋玩劇走嗰种，突然间嚟开下工，嗰条契弟系走捻咗佬。跟住留低啲搵食架餐， 系十点几打俾我问我有冇装修师傅嘛？ 系 咁大镬， 系直情系留低啲搵食架餐咩？ 但系整到咩阶段咧？喂，呢个法律问题咧，啱啱讲， 我都想问下你， 整到咩阶段？大概就系话，原来佢冇遇到，即系佢系起码冇 disclose 到，要我等两三个礼拜等。 肯定冇签约啦，不过 系 一阵间要问埋。咁 park performance， 因为 睇应承到啲咩？ 我系订咗门，啲门未到，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好，即系我好 short 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佢应该 day 零嘅时候未装修嘅时候，佢就已经知道成单工程。嗰個 program 係點？即係大概，如果我今日開始嘅工程嘅話，最早係幾多日完成？其實佢係有站講俾我聽噶嘛。 嗯。 咁但係佢就一路以為話得啦，兩三個禮拜得噶啦，搞掂噶啦咁。但係到最尾，我整咗個半月呢單嘢。 嗯。 我十六號收樓，差唔多禮拜六日先完。 咁都大鑊啊！ 咁個問題就係話我。有即系我新屋装完修，我旧屋都要装修。咁我旧屋装修要啲人系搬翻上新屋噶嘛？咁所以俾佢搞即系 拖死咗你， 拖死咗我。咁个问题就系话，喂，有咩唔掂咪倾到掂咯，系嘛？成日问你，喂，系咪今个礼拜埋尾啊？你又话我听系。咁但系转头嚟第二日，哇，上边九点半钟又冇人开工嘅，打俾你，你又唔听电话嘅， 咁大 系追两次，系直情系电话都直情系唔听啊！咁喂，咁你屌算点啫？ 哦， 咁个问题就系话 最烂尾工程喎，真系， 即系好衰唔衰就系话我新屋旧屋都俾咗笔订佢， 系 而嗰笔订就系真系差唔多系相等于佢做咗嗰个即系嗰个阶段嘅价钱咯，所以佢就觉得权衡轻重底下咧，其实佢唔做咧都冇蚀嘅，即系当然我有啲尾数未俾佢啦，咁但系问题佢呢个工程未完成噶嘛， 系啊， 咁所以变咗就系争啲咩咧，我就系争啲门就嚟晒啦。但冇人帮我装咯， 系咁好大镬。 你唔系话喂钉个架上去契弟仔，你自己转个两个窿钉落去得啦。你啲衰啲钉门系咩事咧？你系有个门框，你要钉落块底板度。咁你钉嚟咪揼揼揼咁啊？人哋啲钉枪砰砰砰噶嘛。咁你钉完落去，跟住有啲咩门边线啊？跟住要帮你开位啊？唔知点样攞啲咩？喂，嗰啲嘢根本冇办法自己搞掂啊！ 冇可能自己整。 同埋就系话喂，跟住问一问个师傅，你装完门都未完、啊。你仲要将个门仲要系油油，我成日谂住就系话，咁你唔系应该系油晒埲墙，你先钉门落去，咁你啲色先会即系冇接口噶嘛？如果我钉咗个框落去，你先再油嘅话，咁你咪会点讲啊？叫做油到个框咯？佢话唔系，咁去到最尾就系 我体会你，因为我都系最近先搬完屋咧，但我就搬家私都搬到一头烟，你咧要整装修咧， 阿先生 会死人啊！ 阿 Sir， 我系讲紧两间屋嘅装修同埋搬两间屋 添， 咁系打孖惨啲。 同埋就系话即系。点讲？我哋呢啲年纪咧，啲阿爸阿妈你真系唔好指佢搬得到，即系唔系话佢唔冇用啊，而系话佢个年纪唔适合搬嘢。 系啊， 而系你真系觉得佢搬多两个柜啊，搬啲乜嘢？喂，佢真系会整亲噶嘛？你唔会想佢搬噶？ 系啊， 咁撞钉就得我同我细佬，我细佬健头，我当然 你还好咯，你有细佬， 你都有噶嘛？ 我冇啊。 好惊啊！ 咁唔得，我平时同你去即系喺厕所，我见到你入嗰间，我入嗰间，你突然间睇你冇 晒，见到啲乜嘢啊？ 嗱各位听众，我哋好认真少呢两条友喺度派胶啊！ 我发觉我哋嘅节目个焦点就系派胶嘛。 Johnny 冇细佬咁样， 系咯，个系 你写条 caption， 我一定俾律师信你。 但你知唔知阿土啊俾律师信刘玉敏咧？ 我知啊。 嗱呢单嘢我第二节先讲，即系讲埋 啲好花生啊呢、這个节目。 唔系，但我觉得咁样做咧，即系好坦白讲啊。过去嗰两个礼拜咧，第一个礼拜就系、是、我净系好似冇嚟到嘅系嘛？ 系 都系一头烟紧、 啊。 第二集咧就揾咗阿广明同埋阿快必嚟顶。咁但系冇而家咁欢乐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你班派胶人，唔系阿 Johnny 唔系啊？即系我谂一谂下， 冇阿多拿喺度，我哋冇咁开心。 系啊，真系冇嗰种气氛喺度。 梗啦，冇人俾你耻笑。 我几时有耻笑你啊？多拿啫， 我哋俾你耻笑。 我哋俾你耻笑， 我冇埋。 你一个话起 八分零八点零六分耻笑咗一次啦，八点十二分耻笑一次，八点十四分耻笑。 嗰日有律师， 冇一个 律师。 即系点讲啊？喂，咁你 讲啦，快啲， 即系已经系忙到一头烟。哦，唔系，头先系啊， 系 接翻落去。 唔系讲到细佬， 讲到 唔系， 唔好讲到细佬。OK， 咁个问题就系话，喂，咁你举完啲门上去，你都仲要啲油漆埋尾。咁我问而家个师傅，我喂，到底呢度完成咗几多个 percent？ 佢话喂，呢度系油咗一层两层底嘅咋，其实咧都仲要留多两三层、三四层噶。啊，我心谂扑街，即系话举咗只门落去。 即系举三四日门，仲要开多个，嗯、即系个几礼拜工，咁即系嗰件事系要个半月。 系， 我俾钱系要你三个礼拜内完成啊嘛。 系， 咁你而家即系个半月，即系我真系唔知道算系点。咁我嗰晚先至漏夜打俾好多个唔同嘅人话，喂唔掂啊，单嘢我闻到棺材香咯，闻到落味咯，有冇办法？睇下边个可以帮我搞掂？诶、嗯，嗱、，Terence 最好， 系 阿 Ring 又好啊，即系系呢两个贵人同埋阿 Donna， 即系帮我好多。如果唔系呢间屋系唔会完 成。三浸 Donna， 你唔系唔系香港咩？喂， 嗰时 你佢啊，之前已经问帮我问定啊，喂，如果你之前嗰啲师傅有咩打唔啱，打俾我朋友个阿爸爸啊，呢个得嘅嗱，跟住又帮我揾咗第二个，即系个 contingency 嘅，因为我唔知边单倾到边单倾唔到噶嘛，咁即系行运嘅嘢就系话，诶、阿 Terence 介绍咗个师傅俾我听，即系佢仲话我听，嗰兜有姓赖噶，你小心啲，咁、我姓赖都唔紧要，我兜有姓王嘅，但系烂 Q 咗个尾。咁我都姓赖靠住啊，真系靠住吓，即系起码件事完成咗。跟住完成咗，跟住个噩梦先嚟。咁话说个噩梦系咩噩梦呢？跟住我真系好唔介意话俾我。 即系你而家整晒啲门啦，系嘛？ 唔系，我重整完成晒啦，已经。 完成晒。 因为 咁仲有噩梦嚟。 系嗱， 我 而家知啊， 而家就嚟啦。 系啊，我话俾你听啊，仔。因为咧，就算系完成咗油漆啊门啊，即叫间屋基本上完成咗咧，其实系仲要搬啲家私入去，同埋就系话咁你油晒墙都未使咪装灯咧。咁、我好需唔需要买咗两三蚊好靓嘅灯啦？咁喺边度买咧？淘宝咯。咁个问题，淘宝唔会包师傅同你装 啊。大酒店嗰啲大堂嗰啲，水晶灯啊。 唔系，但系 错 size 系嘛？ 唔系，啱晒。但系问题就冇人同你装啊嘛。咁原来我发觉有一眼灯咧，我要三个人先装到嘅。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谂下而家你装灯打几多？1823啊？定系打1083问咧？定系黄叶咧？原来你系冇办法揾到水电工嚟装灯嘅。以前咧。嗱呢啲嘅即系关啲社会时事问题啦。我细个嘅时候，仲系好多喺街边你会见到灯泡啊， 系 即系卖灯胆啊，卖水晶灯啊。 而家 就有咯。旺角嗰度，旺角度， 成个香港就系得旺角油麻地同湾仔啫。 系咯， 已经即系同埋跑马地 唔够啊？ 唔够喂，以前喂嗰啲嘢系你系咪啲 我得咁啊？ 咁话咩 ？sorry， 我梗系阻紧， 我纯粹系以我嘅经验嚟。 咁喺律师楼都起码就系中环金钟一带噶啦。 系，唔系元朗屯门都律师楼。 生活所需嘛。 唔系咁个问题就系话你搵个师傅，你梗系话喂，如果我喺屯门市中心搵到间灯铺嘅，佢上嚟装梗系快啦，梗系会平啲啦。即系梗系会合理啲啦件事，我冇理由专登哇特登搭车出上海街，咁你又唔系同嗰班友仔买灯，你系叫搵个师傅嚟装，佢咪开天杀价，咁咪同你搵装修师傅装冇乜别嘅。 点解唔系装修师傅装？ 真好大、 啊！你装过灯未啊？ 冇。 系啊，个问题就系咁啦。如果你出边真系搵人装到，搵到人装灯嘅话咧，大概系百。 我买咗盏吊灯，系个吊灯嗰间公司自己安。 Exactly，如果真系搵人同佢装灯，大概150至200蚊一支到啦。零舍捞教大盏嗰啲200-300蚊。但系逐眼计嘅，咁我叫佢装晒成屋，依盏200，呢盏300，嗰盏150，计匀都系千松啲蚊啫。 系， 咁但系问题死啦，我买即系唔系买错，我真系好中意嗰盏灯，因为嗰盏灯香港卖7000银，喺大陆淘宝我买1000-2000蚊，就真系搏咗铺。佢落到嚟真系好靓，装完之后，但系未装之前，阿师傅，原来你阿肥仔你买呢盏灯咧，要起码三个人装。哇，点解？第一个灯盘咧又好重嘅。第二咧就系话佢有两个圈，你下边有人托住下边嗰两个圈，上面嘅灯盘先装得。我心谂扑街啊！咁咧 冇佢啊！你有你同埋你细佬嘛？ 我哋唔系识装灯啊，但 我想托住佢啊！ 即系要请三条友嚟啦， 系 咯， 系 啦， 三条啫嘛。 简单嚟讲系唔系？我都话肯，但系问题。你如果打电话俾个装灯公司，你话俾佢听，影幅上 WhatsApp 俾佢听，你有眼咁嘅灯装，佢就第一件事同你讲，眼灯咧就要咁嘅钱装，你制唔制？你系冇得话，不如师傅，我帮你托住眼灯啦，你唔好收我咁多工啦，人哋睬你有味啦。 你都话装等灯三嚿水啫嘛， 你揾到师傅就系啦，你边揾到啊？你已经嗰啲灯铺已经系冇嘅绝迹噶啦，喺你附近嘅地方，因为点解啊？卖灯系要嘥电同埋嘥租，你一定要有租嘅 display 系个 showroom 嚟噶嘛。第二样嘢就系话你系好嘥电，你嗰盏灯唔着，我点知佢着咗几靓啊？而家冇晒呢啲嘢噶啦，咁当你冇晒呢啲嘢嘅时候，你咪一定要去啲利钱高嘅地方，例如上海街咯。上海街咪 LED 嗰啲冚唪唥灯火通明噶，系好靓噶。不过人哋卖个插梳卖200几蚊咁解啫嘛。咁你咪要俾多两三倍嘅钱去做嗰件事咯。咁、那个问题就系话， 咁仆街啦！我一眼灯要俾多两三倍，十眼灯都俾多两三倍。哇！咁数下数下，原来我装灯可能中意装几千银，仆你一街。咁我买灯平咗啲钱，基本上冇平过。 好翻晒啫， 系啦。咁即系此时此刻， 单又系7000， 梗系阿电力女神阿 wing 啊，帮我搞掂啦，即系帮我啲人系啦，佢可以帮我 call 到 啲眼灯上去， 去搵啲伙计斗眼灯上去， 放电，放电 系啦。咁即系总之帮我 settle 咗呢件事，即系我冇办法唔多谢阿 Donna， 多谢阿 Terence 同埋阿 wing 呢几个人，因为佢帮我好多。如果唔系， 帮到呢几个人系完成完成装修有关啊，难以想象嘅啫。 因为大佬我真系 关你事啊，我唔明。 我第一个打俾佢啊嘛。因为点解咧？我从来系一个好惊、好惊、好惊、好惊麻烦嘅人嚟嘅。即系你话嗰件事， 佢就想喊咁嘅嗰晚，我觉得 feel 到，我未试佢咁头痕噶。 因为大佬啊，你嗰件事一定要喺今个礼拜完成佢。如果完成唔到嘅话咧，我就即系我可能结唔成婚啦。即系结唔成婚意思就唔、是、系你好简单一样嘢啫嘛。当你 谂，我而家谂起我嘅情况添， 即刻打等落嚟。 我知啊， 派唔切贴 阿霍壮呢啲系你个人嘅问题。我算系俾啲意见 你。我唔系啊，我都想喊啊，大佬。 一间又讲下你系咪？咁、 okay. 好彩呢三件事完成到间下边，即系我旧屋咧，我就可以如期今日交俾个装修师傅。你呢几日可以安排嚟拆嘢。咁但系问题呢件事系未完，即系成件事最惹火嘅话咧，原来系呢几日。因为点解咧？我由上个礼拜四已经系开始密密麻麻，其实礼拜四之前啊，已经有嘢陆续送嚟。但系问题就 系 话，嗰啲人一定要系几点至几点送嚟，所以点解我有一集即系、就是、有一集做唔到，就 是、 因为我一定要喺。 系啊系啊。 其实上个礼拜 我知道头痕噶啦，我哋喺 WhatsApp， 我哋系咁 message 你都冇复，你平时好多嘢讲噶嘛。 我唔单止啊，我直情系 damn 已经系搭少咗嘴啦。第二样嘢就已经系新闻都冇睇。咩叫冇睇新闻啊？我琴日发觉我夜晚上床睇报纸，我睇下今日报纸讲乜，点解啲嘢咁新嘅？原来谂下谂，原来我礼拜六啲报纸未睇。啊，原来咁样。 好多 话要 呢个礼拜真系冇得睇报纸。 我真系完全系冇时间睇报纸，我厕所都唔舍得去，冇时间去。 嗯、 即系我话俾你听咧，我份人咧就去得好畅顺嘅，日日都好 regular 啲时间嘅。呢几日我就完全唔 regular 啦。呢一件事即系喺我身边嘅人，即系点讲 detail 咧？同我熟啲嘅人都知我几点嘅， 咁犀利。 唔单止唔得， 我想知。 你睇我几时食饭，你咪知啊？ 食边餐啊？ 阿图都知噶。 你一路食饭一路去噶？ 唔系，即系咁又梗唔系， 即系好准喎，真系，真系好准。 食饭就知你几冇啊？ 连阿图都知，你知唔知啊？即系佢知我食完饭就梗系要去方便一下噶。 早晏昼饭定夜晚饭 ？Whatever。 一日三餐嘅、哦， 我唔食早餐， okay. 所以就所以啲时间系 宵夜都有， 所以啲时宵夜都唔系好 觉， 所以同过我食饭咧，同过我生活，即系会 regular 约食饭嘅人咧，佢梗系知道我食饭去边嘅。我系呢几日净系呢件我咁中意做嘅嘢， 牌都唔觉你。 我食饭唔系我打牌唔同你食饭啊嘛， 食糊。 你打牌我食饭， 会有时 我 去咗， 我天天同你打牌都食饭。 所以你唔见 我， 我 打牌十个钟点会唔食饭啊？ 逢你唔见我逢系执位我就会去厕所嘅咩？你而家知我去边啦？你而家知我做啲咩啦？系咪？ 好 personal 噶嘛，好 personal。 系啦，佢哋通常咧，佢通常就择定式得未啊？ 快啲啦！ 咁未啊？快啲啦！咁有嘢做 啊！晒啲牌咯！你有冇觉得你去完厕所第一铺实输？ 咁即系呢几日系净系冇时间到咁。咁但系问题咧，个气郁系原来搬屋系会好易嗌交。即系 终于讲咗半个钟，终于入到正题啦。其实而家讲咁耐都未系正题。其实我哋想访问下 Raymond 嘈交嘅。 系咯， 嘈交咪就系、是、你嗱，我从 day 零开始，我觉得搬屋，我当系我做嘢一个 project 咁计，呢个系一个好天真嘅讲法 吓。 咁、啊、但系问题就系点解咧？因为我会 set 咗个 time schedule， 几日几点钟要做啲咩嘢。如果呢件事做唔到，我就一定焗嗰个有做到俾我睇。又或者边个人要喺呢个时间做啲咩，我会焗嗰个人一定要。即系呢个系做嘢搵钱嘅方法嚟嘅、 嗯。 但系 which is 我发觉，即系 apply 喺自己嘅。人生当中，又或者喺啲同屋企人交往嘅，即系 系唔 work 噶， 系唔 work 嘅。例如系一件好小嘅事，即系譬如啊，我问我太太啦，喂，新屋，我谂住买只咩贵，又或者你有啲咩杂物装，你话俾我听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 reasonable 嘅，我唔系 你 讲开 呢样嘢咧，真系 你啊嗱，你唔好嚟，因为你啊就嚟啊，你啊得听下先啦。 我讲个 屋企人，你问佢攞个 list， 我话你请咩亲戚，你写张名单俾我啦。 Exactly 呢一样嘢我都未讲啊，两个 月都冇啊， 我净系讲一样嘢， 数唔到人啦根本， 我净系讲一样嘢啊。 我即系呢样嘢又系另外一件事。我话喂，即系请啲咩人咧？又或者嗰日有啲咩程序？嗱，大家一切从简嘅心，即系个 definition 可以唔同噶。原来你一切从简就有十个 item， 我一切从简原来得五个 item 嘅啫。咁系咪大家要倾啊？咁不如我哋嗱，唔好啦，唔好估嚟估去，我哋大家白纸黑字写低佢，有啲乜嘢你要，即系头先有讲个。讲个贵啦，杂物啦，系咪？ 鞋雕， 你有二十个 item， 又或者你有二十样 category 嘅嘢，我大概需要几多格，又或者几多尺寸咩？我要个咩两个大柜？我揾地方系咪？你即系点解咧？因为我系一个一认真做嘢，我就系一个即系有少少洁癖同埋有少少完美主义嘅人嚟嘅、嗯。我一定要系每一样家私啊，衬晒色，衬晒尺寸，啱晒嘅。 好迷惑啊，当下 嘅。咁你要话俾我听，你有啲咩嘢？你 望咩？你望乜嘢啊？ 完美， 你惊 完美猪，你望下边。 我哋两个处女座，我都未讲。 O、okay, K， 我系两个处女。 我已经讲得好清楚，我系讲得好清楚。你有啲乜嘢要装？你话俾我听，我度隻柜俾你。喂，究竟嗰样嘢系搵人做啊？去买啊？定还是买只几高噶？啲格仔点样放？譬如你话你要书嘅，嗰、那个格仔嘅高度应该几高？原来你系放杂物嘅，啲格仔可以细啲啊，即系入边有咩间隔啊、层板啊，嗰啲好湿声嘅嘢。好，转头翻嚟先讲，实在太多嘢讲啦。 好。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嚟到第二节咧，又系其实呢个系炮打司令部嚟嘅。点解炮打司令部呢？第一咧就系阿傻 B 喺我哋身边啦。不过唔紧要，点解我哋炮打司令部？其实我系炮打紧我老板。点解炮打紧我老板呢？因为实在，因为有啲嘢太过唔对路啦。因为通常咧，头先 翻下咩叫你老板先？ 咩叫炮打？ 但系人都知边个我老板噶啦，我哋唔讲得。 炮兵团嗰啲炮打， 你真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喎！头先中场嗰时，你又突然间叫我嚟睇，你知我今日着咗件咩衫？我今日着咗件露背衫，你仲要专登起身转咗个圈。咁但系问题，我哋睇到啲乜嘢咧？但其实咩都睇唔到，系两块叶。咁即系你话俾我听，你系入边系露背，咁我咪要掀开我两块叶睇咧？跟住你。 我系 你咁露背法，我后面都露背，不过衫入边啫。 咁翼唔系一背脊，咁翼喺第度噶嘛，系嘛？系咧，有啲护翼。 哇，唔得， 唔得，交得滞。 呢个节目就话要就话被 腰斩。继续我炮打老板先，因为咧，即系我唔知阿 Johnny 即系有啲咩类似嘅经验。你几时几刻你有嘢摆，你都话俾我听，你究竟有几多摆？跟住我摆一个位嘅俾你摆，咁你知唔知佢点答我咧、嗯？我点知道我有咩摆啫？嗰啲你都未买， 系、嗯、咯？你买先知摆咩噶嘛？ 系咪啊？我啲嘢都未搬入嚟，我点知摆咩啊？ 你 几 多 万 唔买几多嘢咯？ 跟住我 点知我几多对鞋啊？ 你点解唔知道你几多对鞋啫？我就 系 话，我就做 会定时定刻又会买一对新噶嘛。 我做嘢好有系统嘅， 成个鞋柜我得两格嘅呀， 抌咗佢咯。 咁你即系点啫？你而家就俾说话我听。 十对鞋位，我咪得鞋嚟咯。 模仿紧你老 板。咁样咁啊好，咁我起码都识画十格俾你啊。你话唔系，我要摆啲咩我都未买。咁我当时都 O 捻晒嘴。咁即系点咧？咁即系话你行时行黑又买啲嘢翻嚟，跟住我去而家家私又揼个柜出嚟，跟住又整个唔同款嘅位喺隔篱，跟住掹开只门，跟住又塞啲入去，咁啊呢样嘢唔 work 噶嘛？咁我发觉原来就系、是、哦，咁我会激嬲人，系嘛？咁我会嗌交嘅，哦都唔紧要，嗰、那个系自己女朋友系嘛？最多唔到结婚啫，系嘛？有咩巴闭啫？系咪？咁啊唔啱啊呢啲嘢啊，感情嘅嘢合则嚟就不合则去，咁你冇得逼噶呢啲嘢系咪？都唔紧要，嗰、那个系老豆老母嘅事， 系冇得脱离关系。 即系我发觉，即系后生人同前辈做嘢真系好大分别。佢哋做嘢就系话，佢会喐咗先至谂，我就唔系，我就中意谂咗先做嘅，系、嗯、有个 plan 啦，跟住谂十分钟啊，我哋决定咁做啦，跟住我哋一齐做嗰件事。咁我个认为系有效率啦，佢唔系，即系佢觉得你搬咗先啦咁。死啦！你间屋大屋搬细屋，几咁多杂物啊？咁啊，于是不断同唔同嘅人嗌交。 嗯， 咁就过咗我呢几日。咁同埋你知嗌交好嘥精力噶嘛？ 冇错。 咁咪死咁 啊！拗咯，所以 唔拗，唔拗。 逆来顺受啦，信。 我而家逆来顺受啦，系嘛？而家中央要俾一个，俾一个啊，要住先，又或者系制住先嘅方案，系嘛？ 哇！ 咁呢个礼拜有咁多人要要住先啦，制住先啦。咁趁有只白鸽喺度，咁我要问下呢啲有营养嘅题目咯。 即系终于讲政治咯，又翻嚟。 唔一定政治嘅， 讲 时事。 系啊，其实多纳咪预告话先，多纳会讲佢呢个逆权。律师吓，点样同林新强呢个作战？ 系咯，咁未讲。 你系作战指挥官， 两日咋？ 啊，咁啊，讲呢个 先， 讲 先， 俾你讲先， 唔好提我话。 三日就仲有，听日嘅六点三就截 proxy 噶啦。 嗯， 个会系星期 十四号，星期四六， 星期四六点就会开呢个特别大会。 系啦 ，EGM。 反呢、 這 个 反呢个林新强 系啦，不信任啦。 但你哋而家啲 proxy 攞得辛唔辛苦咧？叫做 都辛苦噶， 都辛苦， 梗系辛苦啦，有压力噶，真系呢啲 firm。你老细问你攞，你俾唔俾啊？ 系， 我净系知我做按揭嗰间律师楼就系有份签名支持林新强嗰啲人， 支持林新强， 通耳人 can 啊。 我哋讲埋， 哇！开埋 得噶， 俾翻压力佢哋， 得俾翻压力。 其实而家好得意嘅，真系唔知啲人咧系点样投啊！因为咧，佢可能话俾你听，诶，咁啊，梗系撑你噶啦，咁样啦，咁样可能俾， 但系 proxy 系有名噶嘛 ，proxy 都可能俾埋你嘅。咁但系咧，其实呢个有特别咧，就系譬如你交咗佢啦吓，跟住你当日去到咧，就可以将即系 override， 开 咗之前嗰个 proxy 啦，你就即刻咧，你咪即刻，即系你去到点完名之后，你就张票噶嘛，你到时 tick 咗之后，你就 就计你现场嗰张， 呢张就不记名嘅，就计现场嗰张嘅。 嗯， 咁所以咧，好多人即系我哋听埋，即系嗰边又有啦，即系话诶，梗系佢喺阿林新强面前，梗系话，诶，梗系投你啦咁。 但系嗰日又出现， 吓出现 有投票， 即系啦，就可能开咗佢之前嘅 proxy 咯。所以而家真系好难估啊。 系咪真系好紧张？ 数唔到啊，咁样暗票啊。 真系好叮当码头咯，其实千几千几咁咯。 咁不如你又详细讲下点有咩理据去威去打到林新强 啊？唔系呢件事其实发生喺其实系嗰时 ATV 开始啦，佢咪唔肯讲英文嘅。 嗰单交啲，其实因为佢唔讲英文， 其实佢唔识英文啊，佢反佢 语言。但系嗰个就已经觉得，即系俾人哋觉得 好唔 professional。 咁噶，原来即系可能一般人都觉得，你有睇噶啦 ，A T V 有， 即系话香港仲系咪一个国际都市咧？咁咧个记者咪好串嘅。吓，点解我咁讲咧？不如我哋睇睇条片啦，跟住去咗阿林生嗰度，跟住就去唔肯讲英文咁样咯。 唉。 咁跟住都冇乜嘢嘅，係後屘白皮書出咗。 係啊係啊，記得。 跟住咧，佢就竟然就係話白皮書，即係佢就代表佢係代表律師會去講，即係佢覺得嘅嘢啦。就係、是、譬如佢就係講咗佢講咩？即係嗰啲法官咧係需要愛國愛港啊， 支持白皮書嘛， 支持白皮書啊，裏邊咧應該照白皮書咁講啊，應該維護即係。中國嘅利益啊，都支持處理咁咯。哇，咁就死啦！大家都聽完 最大嘅問題就係咧，佢用律師會會長嘅身份去講呢樣嘢， 佢代表律師會。 其實咧，好多律師咧就係唔覺得佢可以代表我啊。個問題喺呢度啊。 同埋你喂講乜法治獨立噶嘛？你維護中國嘅利益嘅，咁你第時啲國企嚟，你打唔打佢先？即係大陸有事發生，你係咪打？ 同埋佢用咗呢個角色嚟做，就係、是、好似想話俾你上邊聽，或者中央聽，嗱，我代表呢個會，嗱，我而家咧律師咧，即係乖乖都聽你話啦，即係白皮書，我哋就唔會反對咯，我哋支持同擁護添，咁樣樣。咁佢係用緊會長嘅身份去騎劫曬所有嘅律師嘛，而家 係啦，咁講啲人九千幾個都有。 喂，我有样嘢真唔明白，我想问一下啦。咁究竟呢个律师会即系头先你又讲过有九千几个即系 register 啦。 嗯。 咁系咪咩律师行都 register 得到嘅咧？ 系啊，即系律师咪得咯。 其实系逢系有 practicing cert， 即系嗰个执业证就可以系就会系 member 嚟噶嘛。 系咯。 O、okay、K。 以我理解应该咁啊。 咁即系基本上就唔系按 firm 投嘅。 唔系公司票。 按律师啊，按律师啊。 哦 ，O K。咁即系你哋呢几日就四出去，第一日攞 proxy， 第二就催啲人嗰日出嚟投票啦。 系啦，嗰日嚟咯。就算你交咗，即系可能喺压力底下交咗嘅话，唔紧要，你到时。 Okay， 我明啦，明啦。 所以咧，其实好得意嘅， 压力底下都交咗 proxy 出嚟，佢会唔会咁够姜嗰日出翻嚟啊？讲真， 喂，我觉得有机会嘅， 系 我最紧要系嗰日有时间嘅啫。 其实客观嚟讲，我哋都觉得即系唔赢面唔大嘅、 嗯， 但系唔会输得好好惨咯。 唔、嗯、 其实 even 咧，如果真系啲人齐心嘅话出嚟咧，其实系有机会扭转呢、這个局势嘅。 系、嗯、咯，因为嗰个唔系公司票啊嘛。 唔系。 但个问题系啲大行或者某啲即系可能系红底咁样会逼你啲员工，因为你一间 firm 你可能有好多律师，咁你叫老细叫你， 唔系你大行交票出嚟系咩先？如果系外资，即系嗰啲 Baker 即系嗰啲咧， 好中意你讲呢啲嘢，系咯，我好中意你讲呢啲嘢嘅。 公司吓， 即系佢哋咧就系佢，即系我有倾过就冇压力嘅， 系， 所以咧即系系我哋嘅好多 使到几多就系你哋嘅。 系啦，都系我哋嘅，但系其实大嗰啲系我哋睇，反而系细中细嗰啲就 即系头先我睇嗰啲 T N K 嗰啲就 国内客咯，可能 系啊系啊。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嗱，咁个现咁个现实就系话，如果我朝头早我冇开咩 T N K 啫嘛，咁我 你头先讲咗， 咁我如果我朝头早翻工，我老细叫我签一份嘢，我签咗佢，咁但系问题我几日之后就去投你嗰个会，但系投你嗰个会嘅时候，我系唔需要见样，我可以戴口罩去噶嘛。得唔得噶？ 都唔使，都唔使戴口罩。 唔使啦。 唔系，咁即系我防止我身份俾人知道嘛。 No， 你咪去到其实系撑佢啫嘛。你话，因为到时可能有啲嘢系 暗票，因为暗票，因为暗票。 即系我系即 系我好支持你，我梗系支持你咯。 支持林新强， 系咯， 去死！其实后边有佢系。 咁即系原则上嗰日 顶身强，劲身强冇得顶咁样带晒啲波波去。 跟住其实系投赞成咯，不信任动议。 系啊， 投 O K 喎 ，O K 喎， 因为你唔知道你哋嚟到点样名就攞咗嗰张嘢噶啦嘛，跟住嗰张就不记名啊嘛。 嗯， 所以系有得斗嘅。 咦，咁啊，咁好玩喎，应该拉队去撑佢咁样。 系啊， 咁有啲乜嘢？各位喺电脑旁边，又或者我哋呢几个人可以帮佢做到嘅嘢咧，即系纯粹帮佢 share 啲 status 定系点咧 ？Facebook 唔系，其实上我哋个 Facebook， 或者好似你咁咯， 就系 搵开律师嘅，你叫个律师 系啦。 投票俾啊，唔系俾啲 proxy 阿 Don， 系啦，就去到以下呢个网址， 以下呢个网址，得得 得，呢个网址 EGM 唔系 solicitor supposed to be， 跟住就 EGM 2014咁样，有两个噶，小心有个 law society 我就人哋嘅， 哦，即系会仲，咦，咪会咩咯？ 唔系 去人 哋， 唔系你一睇就知啦啲下。 咁你唔系净系跟条 link 去噶嘛？系咯，你会睇入边啲 content 噶嘛？ 佢听我哋讲嘛，支持林新强，佢以为嗰个就系反佢。 唔系佢咪啱啱最新个 post 对面就系佢开佢有张 wit 咧系告苹果嘛？ 系咩？ 话佢诽谤啊？ 咦，诽谤官司啊？ 但系唔知冇 number 噶，冇 HCA 个 number。 咁得意， 即系未可能未。 即系个 draft， 有个 draft 啫，超俾十个你啊！我 你小心喎、啊，阿霍撞呢排好兴有律师信，好少好多成喎， 你翻中台啊！而家阿土咁神勇，惊咩啫？佢都俾律师信人啦、啊，系咪？嗰啲人哋话投诉信嚟嘅啫，系咪啊？ 你觉得咧？你觉得咧？ 我冇乜 comment。睇下点咯， 咪咯，即系律师信啫嘛， 咁啊，律师信来，律师信往，大家都惯噶啦，系咪？ 都惯噶啦，入税几多啫，系咪先？出几多票啫？入几多警局咧？ 系 你去惯啊嘛，咁但系你去惯啊嘛，咁样 系 有冇特别啊？ 系冇特别嘅。 不过大状唔同嘅，同律师 你始终 个沟通系。 呢度 都系 定啲啊嘛， 因为成日有人问我点解唔去反林新强，我冇票啊，大佬。 佢哋律师会，即系佢哋未明嗰个律师同大嘅律师嘅分別。 咪始终系两个，咪两嗱简单嚟讲啦，唔好话两个唔同行业啦，其实系两个会嚟嘅，应该咁讲。所以咧，佢哋并不互通嘅。 系啦，系啦。 咁当然啦， 亦都因为工作性质，你系大律师就并不可能同一时间你系律师嚟嘅，你一定要是打完。 因为有好多人觉得律师就代表咗正义。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咧，系大律师系代表正义咯。 咁又唔好咁讲， 我唔知啊， 我又唔觉得系。 因为我睇得嗱，我纯粹系有从一个 layman 角度睇，即系唔代表我自己，我只系估人哋睇惯师奶剧嗰啲人咧，因为我呢一辈都睇邱王，即系邱王庭大噶嘛。 系咩？ 系啊，咁啊个个都巴嚟嘅。邱 王庭嗰啲检控官好奸噶。 所以律师唔系检控官，我哋觉得 即系做辩护，唔系啊，辩护嗰啲有啲系咩咁啊？得，你摆低几多钱，我帮你打甩佢咁样。 系啦，即系嗰啲我哋觉得唔系律师。 邓英文嗰啲世界，有冇噶？所以我唔知。 骆应军嗰啲系奸嘅， 骆应鉴咧。 吓，嗰个就唔知，嗰个我唔知。吓，骆应军做戏嗰个就奸嘅，我只可以咁讲啫。 骆应咩啊？骆应军系 嗰个做戏嘅 富豪嚟嘅，通常系打官俾钱打官司嚟嘅， 系咩？ 我觉得佢系收钱打官司过嚟噶。 我冇睇《冇王庭》，又唔记得啦。细个 咁，我哋觉得 《王庭》做咗好多出好多辑啊。 系咯，即系第一集好似有黄靖文做噶嘛，有王菲做噶嘛。系啦，成日即系，总之有笪地方系固定咗 Happy Hour， 即系当佢哋做完正义嘅朋友之后咧，就会落去可能倾翻，唉、哎，今日真系辛苦啊，点点啊，跟住可能我互沟互介 啊， 系啊，因为成日我落去蒲酒吧，我冇啊， 系咯，冇， 即系一般人对 唔系酒吧咯，阿 B 而家开紧支酒俾我哋， 系咯，即系一般人对你哋嘅印象就系话，哇，好。点讲啊？一入到去摸摸 红酒杯喺度啊， 系啦，即系多数都系俾啲有钱佬呼唤去，嗱两种感觉，一种就系俾有钱佬呼唤，你帮我搞掂佢。另外一种 我唔理使几多钱，你同我打甩佢。 系啦，另外一种又 好似今日咪夜晚嗰套啊，中间人啊，有冇睇啊？ 冇睇， 冇睇， 冇睇。 我有个同事佢话晚晚九点半要翻去赶翻去， 真系好好睇啊！ 我话你自己啱去完，你自己啱去完法庭打官司，你仲翻去睇呢套，我唔 系 好明白。 好睇嘅，好有劇情，真系有劇情。 例如咧， 系 即系佢系嗰个轮啊坐轮椅嗰叫乜鬼？郭咩啊？郭晋，我哋咪睇 佢有啊？ 好睇。 阿 B 噏得出坐轮椅嗰个叫郭晋安，即系证明呢条友有睇。 但系佢零头 out， 我都中意郭晋安。 即系佢系讲 唔敢否认。 大状啊，奸啊，点样打官司令到啲客赢都变输咯？ 有啲客点样输？ 睇你阿男系好啲嘅，实在就系 跟住瓜分， 即系啲 evidence 又收埋，跟住攞出嚟啲路路咁样咯。跟住累咗嗰个咩啊大块田坐监。 跟住我系啊，我冇得睇就即系呢个嘢奸嘅，成日教佢打官司嘅点点点点点。 唔系嗰种，我系亦邪亦奸咁嘅。 系咩？ 好，我哋讲翻呢个先。 唔系，因为一般人对你嘅感觉就系话，一去到 chamber， 所有啲文件就好整齐，摆晒啲法律嘅唔知咩年鉴啊，嗰啲摆晒喺个红色嘅书柜嗰度。 红色啊，蓝色啊， 系啦。 其实嗰个系一个保皮，保皮一拎开系 入边冇嘢。 即系你可能摆咗17年，你都未喐过本书嗰啲咧。 我喺深圳见过有得卖嘅， 真系卖保皮，俾人嚟装啫，真噶， 保。 深圳有得卖噶，我喺嗰啲家居嗰啲家居嘅中心，即系成个区咧都系卖家具嘅地方啊。 IKEA 都有嘅， 系 IKEA 都有啲假嘅书。 佢都写住阿仙奴咧，多 多。佢 Excel 有得卖嘅 Bible 希伯来文嘅 Bible 都有得卖噶， 得个皮啊， 得个皮咯，跟住系个盒嚟嘅， 系。 我打得开， 打唔开噶，都系个盒嚟噶， 即系你知入边空心，但系成嚿嘢系纸嚟嘅， 系啊。 真系有书卷气， 你个达文西密码都有，即系羊皮卷都有嘅，但系摆呢度做装饰嘅啫。 但系一般即系，但系真系打个官司嘅嗰阵，就而家约个大律师开会嘅咧，你去到系见到好多文件、好多纸、好乱， 你上嚟屙到都多噶。 系啊， 都系有啲，我有啲我觉得都系假狗，我都唔会睇。喂，啲 law report 717唔知咩年嘅，喂，我唔会睇啦。你边度炒咁旧案例？你对比法官掟翻俾你都似。 喂，可唔可以讲你几多钱个钟噶？ 几钱个钟？ 我觉得，我唔知啊，佢唔知啊。 就冇，我哋准冇 呢个用阿Donna收过我朋友钱嘅，佢几多钱我知嘅。 系咩？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我 系海鲜， 你知道最贵系 边个？ 最贵你嗰行 边个啊？ 唔系你 啊 ，Al Chan 系咯，几多钱知唔知啊？ 唔知啊， 25000一个钟 系嘛？ 我都好似听过呢个银码，系啊。 佢话佢秘书话佢 都唔系啊，汤家华 唔会俾水你饮，费事嘥时间。一嚟就同你讲， 系咩？我听过有人开会即刻揿掣，好似的士咁揿，有 起标 落 旗咔嚓，领。 哎，佢都好，都唔得咯，你咁咩嗬？ 唔系，咁但系，我觉得 揼骨嗰啲咩？ 唔系啊，我真系。真系 咁咪唔系几好， 我觉得 唔系几好咯。唔系，但系当你真系有需要去揾大状去倾嘢嘅时候咧，你当然自己真系处心系，即系处身喺一个水深火热嘅时间。其实好坦白讲，嗰啲钱咧系要俾嘅。有啲嘢你自己睇完封信，又一睇完件事成个 case， 你系唔知点样做。咁但系问题你就 engage 在个 lawsuit 入边啦。你系真系要揾人 handle 噶嘛？ 嗯，我知道。 系咯，咁所以就最好就系我俾笔钱，我自己。即系可以同我分担咗一部分嘅压力，咁所以即系大状系最紧要佢同我讲得啦，冇事啊，黎生搞掂噶啦，好冇问题噶，到时出庭啦，咁最好就系咁系嘛，但系通常 即刻松晒， 系咯， 其实有少少 counseling 嘅，我觉得大状。 需要 counsel， 需要 counsel， 所以 你 我都系 counseling， 我都平时 系 做紧 counseling。 零 council。咁啊，霍总，我头先嘅揣摩系咪现实都系咁上下咧？ 揣摩咗咩？边部分嚟讲？ 头先就系话嗰啲系啊， 系啊，根本系噶，尤其是刑事案添。 梗系冇事嘅话，话俾你听， 真系好惊坐监， 即系好似系啦，真系好似身患绝症咁。你好似即系有时医生都要做埋 counseling 咁咯，即系你同佢医病之余，你都要安慰下 佢。精神病 嘅嗰啲，即系唔好咁担心，冇事嘅。 咪真系真惊啦！我有个 auntie 啊，佢就系喺海关做啊，点知佢手痕揿电脑咧，揿咗啲即系啲屋企人啲名出嚟啊，跟住俾人哋揭，即系唔知点解有 record 啦。 哦， 哇，跟住惨啦！即系你坐监唔紧要，佢系冇晒所有长缝啊！嗰度几即系求几两球嘢啊！哇，佢即刻癫，真系 会癫噶， 癫啊！要睇精神科即刻。 系啊， 好惨！后屘我帮佢用一个好平嘅价钱揾咗一个SC， 系 攞得翻啲钱。 我攞翻啲钱， 跟住之后，个人就成个 即系嗰刻冇嘢做，即系嗰刻冇嘢做唔紧要啊，坐监都唔紧要。 佢真系话坐呢边，我坐你俾翻啲钱我。 哇！咁我宁愿冇入去大。 咁佢就谂住即系靠嗰啲嘢过埋嗰几廿年噶嘛。 即系唔系俾人告嗰个压力系真系好大。 好大好大，咪律师都如果自己犯法都打压力嘅。 系啊。咁而家第二节仲有少少时间喎，讲开 逆权大 系啊，讲开律师啊，不如我问你嘅逆权大将，你两个讲，你而家睇晒啦。 系我系都系最近先睇，上个礼拜睇嘅。 我喺飞机睇。 系。 咁快啊！ 你搭飞机。你就去美国睇睇嘛？ 系啊系啊系啊，睇两次。 你嗰个冇睇其实？ 开头嗰度闷嘅，但系后屘就即系拉咗。 开头佢系用咗好 好睇、 好长嘅时间讲佢点样由一个比较贪钱，一个比较亲建，就系话你示威冇卵用，翻屋企跟住同佢个朋友打交嘅建制律师，慢慢转移咗去做一个搞社运，即系帮呢啲吓学生运动嘅人做辩护。叫律师， 即就好似香港咁啊，讲到成个 case， 系啊， 我觉得 我 剧透少少嚟听下，嗱，我 冇睇咩？ 听我冇睇吓，我未睇，我呢 好似礼拜六有电影筹款喎，占中嗰度播呢套， 系啊， 咦，正喎， 咁你俾个 content 我去， 好啊好啊，好继续讲， 你继续讲， 佢讲其实佢初头用咗好多时间讲佢周围派卡片啊， 即 系 好 即 系 从事社运嘅， 穷嘅，间屋又 唔系一个好 草根嘅。 好比较唯利是图啲， 唔系，可能系咧，佢讲佢读书嗰时要做装修啦， 讲起， 即系总之好穷到窿啦，即系生老婆去医院生仔都冇钱，要筹周围筹期， 吓， 跟住就去周围去做啲苦力咯，嚟到考咗个律师牌。 佢讲佢喺间茶居 酒 屋度， 但系 跟住唔俾钱走嗰时咧，俾个僆仔望到佢， 系啊， 唔俾钱走。跟住佢跟住做咩？跟住去咗， 跟住考咗个牌咯。 佢跟住走去呕嘅，我记得。 但系嗰个地方系韩国嚟嘅， 系。 但系韩国律师系好难考嘅，系咪啊？ 同埋好多年前添啊，呢个系 啊 发生系。 唔系因为咧，佢一路都紧扣住佢每一个环节。佢喺嗰间居酒屋嗰度咧，佢跟住之后往后嘅剧情就系、是、其实就系帮嗰个僆仔打官司嘅。 嗯。 所以其实系几好睇嘅， 系你 咁啊！嗰度佢讲起佢做咩咧？佢嗱唔俾钱啦，即系好潦倒啦，跟住就跟住讲佢嗰啲呕啦。 我想讲嗰个唔系 嗱，系老赌啊嘛！你想讲 ？OK， 呢人就系咁唔臭米气啊！炮打佢，炮打佢， 冇炮 啊！搏击佢，呢啲人 冇 炮， 冇细佬，冇炮。 继续啦， 我好中意 做唔到落去啊！救命， 我好中意呢啲 gag 嘅，真系 我做唔到落去啊！喂，你就播去，你讲 啦， 你讲到佢呕， 跟住佢咧就我唔知几多种呕路啦，跟住就做咗律师啦，可能都冇乜生意嘅，后屘俾佢就创咗条路咧，就系做啲不动产嗰啲notary public 咁即系之类咁样啦。哇，佢奇门如史咧，做到系啲人妒忌佢啊，憎佢啊，但系发到咧系。我之前咪讲佢做装修嘅，佢 exactly 就攞袋钱，即系攞钱咧就去买翻佢嗰阵时做装修嗰个豪宅，咁啊住喺嗰度咯，咁啊哇，其实生活一路好好啊，啲仔女又好好啊，老婆又好好啊， 即系支持建制嗰段时间， 系啦， 系啊，因为有一幕就讲佢同啲大学同学即系去食饭，咁啊饮醉咗劈咗，咁跟住就佢个大学同学系即系支持啲学生运动， 系啦系啦系啦， 就系佢哋喺度食饭喺度嘻哈哈，佢就喺度望住部电视，就喺度见到人示威啊，跟住咁佢就见到佢个同学喺度睇紧，话有乜好睇啊，班人搞事啊， 但呢啲系好现实嘅，即系你哋， 我哋而家咪面对紧。 exactly 咯， 但系其实你多唔多约翻以前同行食饭咧，阿 Johnny？ 我 少啲遇到咁情況喎，可能大家知道我係邊個咯， 係 啊，都唔會喺我面前講呢啲咯。 逆權大狀，好似 exactly 逆權大狀，咪好快啦，跟住講埋嗰個細路啦，個細路搞個讀書會，點知咧就俾人屈嘅，即係話佢反政府啊， 因為嗰、 那個 年代南韓係好怕你啲人宣揚共產主義，因為驚北韓，咁所以但凡係你懷疑你去宣揚嗰啲共產主義嘢咧，咁佢就會用國安法嚟拉你嘅，嗰陣時係禁嘅。 但屈屈地嘅呢套 咁當然套戲就講冇講得好詳細，到底佢有做定冇做啦。其實冇乜點提到嘅。咁、最主要就講嗰個警官拉咗班學生之後咧，就係用酷刑嚟逼供嘅。 嗯， 即倒吊啊， 倒吊啊，執佢個頭落水啊，唔俾飯佢食啊， 嗰啲咯。 咁成單成個 太陽七三一嗰啲咁樣。 咁又未至於， 咁未至於， 嗰啲打毒針噶， 嗰啲真係想你死嘅，大佬，呢啲要折磨你係兩件事嚟嘅， 好折磨咯，真係嘔到你，真係真係米芝蓮咁咯。 咁佢就其實成套戲就講佢打呢場官司，就要打甩佢嗰份招認嘅口供啦，就話佢其實係屈打成招嘅，咁就一路就喺個法庭就喺度義正言辭咁指斥你班人冇權咁做。佢哋唔係犯人，佢未被定罪，即係唔可以綁住對手，諸如此類。咁就講喺呢個法庭度點樣爭取嘛。 咁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咧，你即係喺套戲嘅背景入面，即係韓國司法制度係咪有，即係咪好似而家香港咁，其實係有一個背後有個主旨喺度，定還是嗰時都係相對地比較公平嘅咧？ 我唔覺得佢公平喎。 即真係 按套戲咁講啦，按套戲咁講啦。 嗰個軍官係受到 order 做嘢噶嘛？ 哦，咁即系成件事嗰个背景，其实套落香港度有似啦。 后屘打唔打甩，我唔系好记得。 后屘系好似冇讲打唔打甩， 系咪啊？ 一跳就跳咗去， 系佢自己， 佢自己俾人 着咗囚衣啦，已经逆权大状，就俾人告上庭啦。 但系同一件事嚟嘅， 唔同。 之后讲佢之后自己都参与呢啲社会运动 吓。 跟住就講佢都俾人拉埋， 咁啊 ，Johnny， 你會唔會突然間有啲寒冷地？ 講開我有啲，我有啲同事成日問我啲事俾人拉。 喂，最感動係佢係企咗喺度著住個囚衣啦，跟住就嗌其他被告個名啊，跟住嗌咗全，跟住係逐個逐個起身啊，喺個庭嗰度啊，全部都係 defendant 嚟嘅原來。 唔係嗰啲唔係 defendant， 嗰啲係幫佢 免費幫佢做辯護。 啊，係咩？死啦！啲 免費幫你 係啦，就幫佢咯。跟住就四五十人喺度咯。 咁啊，老实实啦，未睇就快睇，即系好似我呢啲咁背嘅人咧，准备快睇呢套戏啊，休息一阵。我讲清讲错，到底罗志光嘅立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第三集又有啲又好正经嗰啲咁嘅嘢咯。第三集系啊，咁快第三集咯。你冇睇新聞好多日啦，系咪？我都冇睇新聞好多日啦。咁但系罗志光就礼拜六， 我成日睇律师会啲新聞， 系咪？我 见你 就 见你讲呢单嘢，唔嚼你咁行， 系 咯，照讲先。 咁 但系嚼你嘅， 因为礼拜六嘅时候，我又唔觉意食饭嘅时候，扭开电视睇咗阵新闻，我发觉罗志光咧原来上咗星期六无线嘅讲清讲楚。咁原来嗰班人咧就发觉，即系可以接受一个有条件嘅所谓要普选，即系其实嗰班人间接嚟讲系支持代住先嘅。 吓 咁你哋阿姐咁转头又系嘛又声明今日又上晴朗，佢跟住讲咗啲咩咧？又 佢咪就係話呢啲係個別黨友自己喺出面嘅立 招搖撞 騙。因為我其實都有睇到啊，就係無線，我睇無線嗰陣時就講阿羅志剛就影住大大隻字影住羅志剛啦，跟住下面就民主黨創黨成員啦，跟住咧就 cut 咗佢嗰幾句啦嚇，就主力就係講話啊，如果有條件嘅佢都會接受啊，我哋又俾 kick 咗買騎劫啊，講嗰啲嘢咯。 因為你知即係羅志剛個死人樣啦，貌似忠良，但係其實就狼心狗肺噶嘛，嗰啲款啊。 嗰啲款 你认唔认同？ 唔系，我真系唔识佢，我就系见过一两次讲，系咪讲？ 喂，佢真系个样啊，真系貌似忠良，但问题佢 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嘅样啊。 例如咧， 你啦，你 系原来我自己系咁，我都唔知道。 你 唔好意思， 小笑 惊，我都唔知道。 真系炒 翻呢个先， 真系炒。 系咯，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你 喂，讲真，我哋 攞咗 个 民主党嘅 title， 系、就是、 多半途， 多人即系 又唔关事， 有各 系，例如冯伟光咁， 各自各表述， 咪咯，各自各，你嗰度都系噶，你嗰度咪你 咩？ 咁但系 去花生台咯， 系啊， 各自各表述。 咁你觉得阿姐讲嘅嘢系咪 final 咧？即系阿四方讲嘅嘢系咪 final 咧？ 我谂佢都有起码中常委倾过咯。我其实我唔知啦，琴日开咗个好长。 但系据佢一个中常委透露，阿姐成日讲嘢都好似冇倾过中常委嘅。 但系呢单有啦，肯定。 就唔知道。 唔系因为喂，讲真啦，你呢啲行错一步都真系死得。 系。 你觉得呢单系边个死得咧？ 成个党咯。 哦， 即系亡党， 唔系嗱呢， 即系罗志刚发动亡党运 动，系咯，我真系估到你咁样答。 罗志刚发动亡党运动啊， 唔系 罗 志 刚 同埋阿李亚明都唔系嘅，我谂。但系我哋唔系冇历史啊，你都知啦。你之前嗰啲， 我真系觉得你讲嘢真 系 好，系咯，即系我觉得你讲， 其 实 你 系 民主，其实你系民主党啊。 我真系觉得你好有正义，第一讲嘢好有正义感， 佢谂住白鸽外表嘅人民， 即系有咩？即系个党都系咁啦，个我都话，阿刘墉话真系个义工当自己好。X 八币 系咁牵涉其他人在内， 唔系我真系我认同你咁讲，即 系所以有啲人就永不 老用啦。个有自己嘅思维， 哦， 系咯。咁但系，诶，讲真，你啲党嘅话就系啦，好难，即、就、系、是、你一定唔会有100%一百个党友，你一百个党友都赞成同一件事噶啦。你实有三五个系同你唱反调噶。 咁但系你系作 为一個，唔系好似我咁，我嗰时都唱反调噶啦，五句公投同埋。咩嗰啲？ 哦，咁又系。喂，咁但系你系白鸽入边嘅希望嚟嘅。 诶，你冇讲。 咁你即系有朝一日，即系当你当你 發覺我好低调嘅、啊、个人。 谐音系咩？我真系即刻讲，我真系即刻想攞呢个镜嘅。 我唔得， 系啊，但我谂下都系唔系好适宜讲。咁但系问题 唔系咁，我都信阿姐今次真系唔会待住先。 真系 嗱， 我唔信佢啦。讲真， 你真系 我听住先。讲 唔系，我就冇直接听人讲，不过我都系。都系听今朝晴朗啫，佢就咩待住先啫，待咩啫？咩叫待住先啊？有咩待得啊？待咗之后点啊？即系咁 样 咧。 佢真系四方， 佢有啲 YM 化我 讲 嘢。 你唔觉得佢似 YM？ 你扮得唔 似 啊？ 系咯，我模仿得唔似。 我觉得你扮得好 似 啊， 似系即系牺牲自己所有嘅前途。 咁我觉得你好似。 真系都好 firm 嘅，咁今次，咁咪大家咪睇住。 乜嘢好 firm？ 佢有啲地方唔 firm 嘅，好 loose， 恐怖。 喺边度咧？ 立场啦。 骨头 唔再硬啦，骨 头唔再硬啦。唔系，佢占中都好上心噶，今次。 咦，你觉得咧？你觉得阿姐今次上心嘅程度有几多咧？你觉得佢真系会行出嚟占中咧？ 会， 就系 真系 呢个会，即系 代言人嚟一面好似。 唔系呢个我都好肯定，佢一定会，同埋阿何俊仁一定会。今日先同我讲 嘅系嘛？ 铁头我信信地，因为佢即系 还咗俾人拉过啦， 佢已经俾人拉过啦嘛。 唔系阿姐都系会诶，喂，我俾人拉过啦，唔止一次啦。拉多次咩问题啫？ 佢唔同，咁咪 N 年之前啊嘛。但何俊仁嗰啲系新鲜滚热辣 七真，你拉咗点啫？ 系啊，咁但系有啲人锡身就系唔中意俾人拉。 哦，佢我知道有一啲系咯， 例如咧，例如咧，佢突然间 做咗字幕啦， 嗱，佢突然间写咗三隻字出嚟， 三个字。 啊，咁我 唔会喺度讲， 咁唔讲得噶嘛，即系嗰啲嘢，你明唔明啊？系嘛？ 所以阿姐系健康，同埋何俊仁今日同我食 lunch 都系话，觉得系咩噶啦，尖硬噶啦，出嚟内路，佢就系律师牌，你咪 咁今次我都真系吊销 咯， 白搞今次真系好神勇，我都觉得系忽然神勇嘅。 但系我又唔明白，佢话系一定吊紧销，吊销紧佢。 你小心啲，讲慢啲。 个牌 吊 系， 因为话佢系即系我唔会啩，你即系呢啲公民抗命啫嘛。 即系佢觉得唔系而家差人， 因为 咩藐视藐视咯，即系系咁嘅身份，仲明知系而去做，所以咧佢个律师牌系冻过水噶，佢话 系个律师牌系边个吊销佢嘅咧？ 律师会 工会咯。 咁但系工会系俾香港政府控制嘅咩？而家哦，罪成嘅话， 咁你一个 你都要聆讯噶嘛？ 唔系你一个 professional body 都会。有纪律处分 的，唔系咁你有聆讯，聆讯你要睇个判词噶嘛？咁我唔觉得佢真系，就算俾人判咗，个官会觉得公民抗命系一样咩事，所以佢系 dishonest 啦，你要吊销佢牌，我两件事嚟噶。 律师会咯， 律师会系喎，律师会喎， 即系要等你 唔系大律师公会系两件事。 倒林新强先啊， 大律师公会都系 大律师公会 大停牌几耐？ 以我理解，好似如果系非法集结嗰啲案，好似就唔会 咯， 唔会喐你个牌嘅， 系咯。 但佢就因为佢系藐视。 嗯， 即系罪加一等。 咁啊，佢话民主党咁乱咁啊，点啊？ 咁冇嘢噶， 你要发挥一下啲吓。 唔系咁，侯俊仁都咩噶啦，唔选噶咯。 佢唔选呢件事啊？ 吓咩啊？ 咁咩 ？Bad air 啊？ 即系头先倾嘅嘢，你系突然之间唔敢讲系嘛 ？Bad 边样啊？你讲边？ 你讲下佢咁啊？点啊？点搏击啊？咁啊？你打完佢咯？你要唔要打佢啊？ 哦， 喐佢啦！ 我哋啊，而家奉你哋啊！四方讲嘢有冇开个会都唔知啊？点代表你哋啊？ 咁你哋又点啊？吓，系咪要咁样啊？咁你人哋点啊？ 我唔知啊。 嗱，呢个系耳写喺度嘅对白嚟。 啊，耳写又点 啊？读稿，我唔知喎。 你点会 知 啊？ 你唔知啊？你系咩噶嘛？ 我系 前高层嚟噶嘛？ 唔系嗱，讲起高层咧，我先几日同个朋友，即系佢 WhatsApp 同佢闲聊开咧，喂。佢话你哋啲咁嘅高层咧，参加埋啲咁嘅政党咧，结婚系咪要请晒个个人去？我话好彩，我话好彩，我就未做到呢个位，系嘛？所以我就唔会突然间一结婚嘅时候就请埋晒啲什么党主席啊，跟住啊秘书长啊，跟住啊执委几廿个人啊，跟住有啲义工帮你做过嘢。哇！到时你摆几多位？你咪净系人力要俾十位佢咁，即系大佬话。 哇！乜埋台？ 我喺度讲定埋台。吓？筹款 卖会 啊， 唔系 你当筹款卖 咁我点啊？ 唔好咁啦， 咁我咪要咁我咪要卖台咁啫，大佬。咁我 卖啊，大佬。 咁你结婚真系卖台啊？你 当卖唔卖到喎？人情嚟噶嘛？嗰啲 你卖 唔系咁 commercial 咁卖唔到噶。 我唔知， 我点知你啊？ 咁你啲 细 我 唔会 ，sorry。 咁你位高， 我嘅婚礼系唔会有人民力量嘅人出席，因为佢哋系以个人身份嚟。 口水 啦，我俾阿 B 感染咗， 阿 B 嗰啲口水就唔系饮品，虽然佢喺出边饮紧酒， 嗰啲痰嚟， 我唔系痰结好多噶，嗰啲好稀嘅， 我唔知啊，结同稀， 冇啊，二个人身份嚟咯，冇啊冇，冇人问我， 哦，即系佢旁边嗰个 place card 就会写系 结诶酷个人身份咁啊酷。 冇睇人民力量 咁，但系你咪安排你啲个人身份朋嚟嘅朋友冚唪坐埋一台啊？咁嗰台唔系嗰 咁个人身份得嚟， 全部 着黄 衫嚟， 咁佢哋 睇你 点 搞？ 咁佢哋识 叫我萧生， 识嘅都摆埋一齐嘅，咁我唔会忽然间屌开你哋啊嘛，系咪？ 哦，咁 你正常你啲 friend 都摆埋一齐噶， 唔系？咁我真系想好有想问下你，即系其实你介唔介意你啲亲戚一见到，哇，嗰个咪啊边个边个咯？唔系嘛？佢真系噶，真系请我啲人嚟噶，哇！会唔会咁样讲嘅咧？ 你问我介唔系会唔会介意？ 会唔会介意呢件事？ 我其实唔系好介意。 会唔会有人曾经何时喺你屋企人，即系譬如阿爸阿妈啊身边啊，提过呢啲嘢？喂，你个仔唔系讲唔系做呢啲嘢嘛？就系俾人拉 啦， 唔会讲呢啲嘢 烦 啦，系咯。 阿妈你 唔系我成日同啲亲戚开片嘅，讲呢啲，因为我有啲亲戚，我啲亲戚系好 建制， 比较亲。 你 亲 戚咪就姑丈啊？姑丈难明啊。 我真系好中意啲嘅， 最难明嘅亲戚系边个？ 终 极姑丈， 终极搏击会，终极派胶。今日 唔系我要即刻写低，我惊我自己唔记得， 我都觉得要写低就应该 cap 顺 吓。 点样？ 唔系因为我阿妈好撑我嘅，咁所以冇事嘅。佢同 你阿妈， 佢会同佢哋撑咯。 哇，咁好！ 系啊，但系佢当然唔够我啦，我梗系会 lock 低佢哋啦。辩论边会输嘅，大佬讲呢啲。佢摸我嘅， 咁但 系佢会俾人 lock 低。 咁但系通常呢啲你 lock 低人，人哋都唔系。 唔系，我哋会选择好似以巴双方会停火，见到对方就即系唔会喺度夹开火嘅，因为大家都知道食唔到对方嘛。 咁但係我老豆有鋪癮喎，佢一久唔久聽親收音機咧，一聽緊就唔係力量啊，嗰啲嘢就會撩起我把火嚟同我嗌下噶啦。 係咩？ 你幾時去佔中啊？睇幾時俾人拉啊？咁啊同我揶揄我呢啲嘢。 玩你啫係嘛？ 咁唔係啊，我實同佢講啊，如果真係有佔中， 唔係我老豆都成日問我啦。不過佢就唔係，佢唔係因為唔中意，佢成日擔心我。佢就成日問我你幾時退出啊？我退咩出啫？ 唔係啊，我老豆係嗰啲真係真係土共嗰啲嗰啲通嚟嘅。你諗下佢喺屋企睇亞視睇中央台嘅，佢係嗰種人。 哦，咁冇辦法啦。 佢真係佢真係同你講呢啲人做有鬼用咩？點點點點，佢真係會咁講啊。但係我阿媽咧就可能似阿 Johnny 咁啊，即係佢覺得啊，即係我仔參與啲運動， 支持佢咯， 你都覺得佢係有顆正義心，佢唔係佢為咗錢而參加呢啲運動啊嘛。咁但系我老豆就话佢俾好多钱你咩咁，咁我反问翻，即系佢俾好多钱我做唔到呢啲嘢嘅，咁啊八月十七号我反问翻佢啊，八月十七号你老豆你即系我老豆你去唔去游行啊？ 嗯， 喂，三明村嗰度有旅游包，有得食有得玩，仲有四嚿水回，你去唔去啊？咁样佢话切呢啲我费事去啦，就睇住你啊，成百万人去啊，咁我话冇你就冇一百万啦，你去埋就啱啱够一百万，系、嘛？我带佢，但系佢又唔制， 系， 我真系四嚿水噶， 有啊。因为 我可唔可以报名？ 唔系，因为点解？因为点解？ 折一折， 唔系，因为点解冇咧？你大判俾四嚿水，你真系落手落脚嗰、那个，点会有四嚿水啊？你梗系一 去公厕敲门揾下边个嗰啲？ 呢单嘢好，我正想问下你啊。喂，即系一个政府俾钱支持游行，即系当然唔系香港政府啦，当然讲共产党啦。当你咁大违章费去做一件咁嘅事，真系你估下今诶十七号有几多个人出去？ 我估都有。十零万嘅，我估， 哇， 多得滞。 呢个系警察報 太少， 你咧？你估咧？ 我真系觉得过五十个， 过五十咁犀利。 唔系啊嘛，你两个咪癫咗，大佬 咁多，过五十人、啊， 五十万。 我都话咗今日系终极派交，你有冇听书啊？ 我真系好中意你，即系我觉得有你呢个节目，简直生色不少。你系唔可以唔做节目，你明唔明？你做呢个节目，我就执咗，我就唔做啊！俾你听。连最后一点火我都即系冇埋熄埋，即系我发觉已经系冇办法做到个开心嘅节目，系我真系唔会做。即五十万唔系五十万，我认真估，我谂我有五万，有五万 系。 但系因为始终你要动员咗咁大人， 姜蓉周 系啦， 个集都用啊，系都用啊，系 薯蓉、姜蓉、张蓉、周蓉啊，系有好多蓉嘅。 乜州都用咯， 其实唔系即系我唔知阿当南 咁热啊，热到咩州？ 乜州都用啊！ 即系我唔知阿，即系我唔知你阿当南有几见到嗰阵所谓反占中保普选嘅街站，但系我真系呢轮都有时四周围 真系撞唔啱， 你真系撞唔啱 啊！ 各大主要交通枢纽。地铁站、巴士站， 喂，我搭咩我都见唔到，未见过。 我唔知点。 喂，你讲起呢单嘢，我谂起政府个广告啊。 哎，呢单嘢先， 即系有票，你真系唔要。 喂，系啦，咁如果你作为一个大状，你点样说服你身边嘅人睇咗呢个广告？ 唔系，咪填翻有乜有 X？ 点解你真系唔 X 咁咯？咁填翻我，咁填词咯。 但系呢啲好， 例如咩有屎你真系唔识咁嗰啲啊，有楼你真系唔挑。 但系呢好 logical 嘅嘢嚟嘅，即系你真系唔系同佢辩论紧个问题。 喂，咁搞咗有票就得啦？你估？我成日都话咗 TVB 噶啦，你上次男歌手得许廷铿同埋林峰你拣，你系有票啊？咁点啊？好啦，我俾你下年六八九同埋吴亮星，你有票啊？咁点啊？你拣边个啊？ 我想投刘慧卿其实。 入唔到， 因为 入唔到闸， 入唔到 闸。 哎呀， 门槛太高， 你撑阿姐啊，你心底。 我梗系撑阿姐啦， 我话俾你听啊。 曾几何时系 假化？假化威文你 唔系啊？我真系好想拗张民主党嘅入会方嚟填下噶，睇下有冇即系我唔交会费，睇下我可以挨到几耐。 我想有入会方冇退党方。 唔交会费 咩？有入会方冇退党方。 我问过。 你问过，你同边个问过先？ 你冇嚟，好多人问你啊，当然民主党咁，民主党今次密室谈判，你话退密室谈判，你话退党啊？啲人话如果冇密室谈判，但系都投咗共，咁点啊？ 咁点 乜错？咪投咯，道理一样啫嘛。 O K， 唔系你话咁唔使退党添？ 投共啊！你讲大佬，我大今大件事。 我即系有人民力量咯。 我、okay. 哦、好啊，都欢迎加入。 隔篱街嗰度， 但我不代表人民力量。我重申， 我哋都唔系。但系以你睇你身边嗰啲唔系咁绿色，即系浅绿嗰啲乳鸽咧，点样睇呢个问题咧？因为嗱，即系我如果打点讲，叫坦白啲问一句说话，就系话，其实我觉得民主党入边其实好多所谓叫区议会嘅议员啊，又或者做开地区工作嘅人啊，其实佢睇嘅嘢系佢啲街坊支唔支持佢，但系对于一个政党嘅方向，又或者所谓嗰啲意识形态嘅问题，嗰啲唔系太过落力嘅啫。即系例如边个咧？例如我选嗰时啲何幸梅啊，咁你何幸梅系个咩人咧？系个五六个岁嘅阿婆咯。咁、那个问题 做地区工作咯， 系啦。咁问题就 系扑心扑命啊！ 你同佢讲咩普选，佢真系同你讲有票，梗系投啦，咁嘅啫。 唔知啦，我呢啲 唔系。当然可能你会觉得 我，但我马鞍山就唔系咯，肯定。 所以其 实所以你问我，你都可能仲系后生，咁但系问题 唔系后生，肯定系唔坚决唔会待住先噶啦。 但问题 唔系过去呢一年关于、 就是、 关于提名同筛选嗰个问题，对于个群众嗰个教育，我觉得做得几好。起码大家而家知道普选就唔系净系有一票可以投。 你觉得做得好啊？ 提名都重要，起码啲人 aware 咗呢样嘢咯。 大家唔知睇点睇呢个水温，即系如果阿 Johnny 觉得佢即系个宣传工作做得几好，系佢接触嗰班人普遍会明呢个问题。但系我就点解我头先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我接触嘅人都系唔明， 嗯， 即系佢都觉得有票梗好过冇啦。咁、当你有两嚿即系一嚿屎味嘅橙同一个橙味嘅屎咁，你其实你都要拣，因为你系有得拣，你唔 空投许廷铿咯，咪就 系啦。 喂，呢个咪就系2010嗰个政改咯。超级区议会嗰票你代咗先咯，一人两票，阿姐啊，又喐你阿姐， 咁 唔好话我黐白狗。 咁但系我嘅理解系，你要即系教育到一般所谓叫你做地区工作嘅人，又或者上咗年纪嗰啲区议员，你要教佢有呢个 ability， 佢先可以教育佢区入边嘅人去了解噶嘛。咁所以变咗就系话你问我嗰个工作做得好唔好，其实我觉得太多进步空间咯。 梗系啦，当然噶啦，其实好 depends on 你系。即系 age 都系一个咩嘅因素嘅。 咁啊嘛，阿 Donna 要去做多地区工作啊！你即系你自己嘅区唔够，你要做远啲。例如做咩咧？沙田唔够，做埋大埔，大埔唔够，做咗荃湾，荃湾同屯门就好近啦。 我做埋火， 选新东啊，做埋将军澳啊，做埋将军澳。 将军澳都唔识搭车去， 将军澳沙田真系唔知点搭车去， 我真系唔知。 唔系咁，你始终即系好坦白讲，而家到九月尾，即系中央嗰个底牌，始终都会结终啦。咁你如果真系有 八月尾都结啦，咪点会 啲八月尾？八月尾 啲人点会话八月尾占中啫？已经 唔系搞占中咗九，就算搞得成你都好，你都要一个月时间吹鸡噶嘛。你八月尾个底牌出嚟，香港人接唔接受？你仲要搞第二轮嘅公投咧？ 系咯，其实真系冇咁快咯。我成日我都话、 我所以咪觉得九月尾咯， 九月都快。你仲要回一次上去咧？ 因为老实讲啊，即系香港人啊，好鬼精嘅。你而家睇学联嗰啲人咧，就算话揾样罢课咧，佢唔会搞到起起行行临圣诞嗰时先嚟搞。嗰时要赶书，要考试啊，大哥。咁但系问题，九月个罢课，我肯定对香港 impact 系最细。 嗯， 即系起码就系话， 譬如八月都未开学， 咁你攞唔到道德高地啊嘛，同埋中央根本未 开学点罢课， 系未 坐监。 O K。 咁所以就话嗰件事 拉咗嗰啲都方便啲去警署嘛。 而家咪就系话要啱啱开学嘅时候，咁个政改中央嘅底牌就会揭咗出嚟啦。咁大家明白嗰件事点样喐啦。咁咪就系话都系当你学联嘅时候有咗个声明，又或者有咗个定案嘅时候，就系、是、觉得喂作为一个学生唔应该支持呢一样嘢嘅。咁于是我举行罢课，譬如我有多一个月，又或者有多乜嘢嘅吹下鸡嘅。咁你除咗大学八间专上学院之外，咁你仲有其他佢可能呼吁啲所谓叫中学生都罢课。 鬼 故唔系，你咁冇讲鬼故，只系个 speaker。 佢想留翻三分钟俾佢讲鬼故， 讲唔到出边嘢，等紧录音。咁、okay. 所以即系你始终要喺罢课之前，又或者罢课系一个好好嘅保温行动咧。即系好似之前。 喂，但系你好难噶、哦，你成年又测验又考试，你就系暑假最开心噶啦。 系 咁咪，所以咪。 十二月又话放假，又话考中 八月，如果真系八月尾，真系我同你。 系咯，你三月又考 A level。 哦，你作为呢个社运律师系。 所以我觉得你真系 八月尾真系唔得，唔喺香港。 你又唔喺香港， 可能真系。 我又从此被困，系咪先？ 九月系，唔系被困，你唔好咁讲。阿嫂听到你又点？我点交代咧？ 打沉我。 嗱，好开心今日又做咗一集啦，系咪？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